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有关中考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啊，在这里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是金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政策研究专家涂迪飞老师。涂老师您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金华学校高中教研组组长胡文凯。胡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联合金华学校开通了中招视频直播，那么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即可以进群收看了。我们将在25号、27号和29号啊，分别啊为大家做音视频共作的直播。那么大家在25、27、29这三天可以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排期，哪些中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您所要了解的这个中学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视频来观看。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要从中考呢给大家说起，尤其是大家现在都在手里的这本这个中考简章，这是应该说是第一手的高中这个各大高中校正式公布的一个招生计划，里面呢其实大家想要的都有，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呢好像不太会看这个中招简章哈，经常还会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某某学校今年在不在我们朝阳招生啊，招多少，能不能住宿啊，这个实验班啊可不可以跨区报名啊，实验班是不是要这个报在这个名额分配里啊，等等啊，这些相关的问题。其实在中考简章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找到答案。如果说现在我们的家长还有一些疑虑的话哈，还不知道怎么样来看这个中考简章，或者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请涂迪飞老师呢来给大家呢做一个具体的可以说是详尽的讲解哈，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了解到更多啊非常实在的内容。涂老师，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关于中考这个招生简章的这个解读。其实今年也是新中考哈。 对，今年是我们这个新中考的第一年。 但是相对来讲呢，其实新中考可能我们更侧重于就是比如说选考这个这一项。至于说这个中考简章啊什么的，其实跟往年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哈。 对，我自己呢也做了一个小的总结吧，就是我们今年中招的这个从这个招生简章来看哈，包括这个整个录取的这个过程来看呢，有变和不变。其实今年中考最大的变化呢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选考和中考考试科目分数的构成， 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不分比例变了。 哎，对，那我想各位家长呢和我们的同学们也应该都很清楚了，对吧？虽然总分还是580分，但是它的构成跟以前的中考截然不同了啊，这是一个变化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今年中考的人数其实变化还是在最近五年里面比较大的。我们今年北京市一共的这个中考的这个报名人数6.5万人，其中呢北京生只有5.3万人啊，非京籍的考生大概1.2万人，这是近五年以来我们中考人数最少的一年。当然了，这个有说个趣闻的话呢，可能就是好像今年的孩子都属羊哈，好像这个出生率都不高那一年。 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是吧？ 对，其实我在说，其实今年反而这样，你中考也好，这对于这一届孩子来讲，中考也好，高考也好，高考以后的就业的那一年来讲，可能压力呢要比往年要小一些啊，那这可能是变化的地方。那么不变呢，就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招生简章以后呢，实际上各区招生的数据无论是这个高中也好，还是这个职业教育也好，总体上是稳定的啊，总体上是稳定的。当然应对今年整个中招报名人数的下降，在这个分布上啊，在这个高中职业教育这个两大系列的分布上还是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总体上是稳定的。第二个呢就是招录方式没有什么变化啊，无论是4个批次的设定，还是名额分配批次里面子项目的一些详细的规则啊，这个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再多说一句，今年实际上应该是名额分配批次里面包含多个子项目最后一年了，因为明年的中考虽然考试跟今年一样，对吧？但是明年的中招的志愿填报在个别批次上，尤其是名额分配批次上变化又很大了当然这是明年的话题了。 对，这个初二的家长需要注意 了。哎，对，初二的家长要注意了明年

私立学校的国际项目，那就意味着你选择了出国。 对， 至少是说你的目标是出国。那这两个路径 截然 不同。其实不应该从这两个项目本身去考虑，而是应该从你对孩子未来的这个规划角度去考虑。 对， 因为这两个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说它放在了同一个批次里面， 对对 是对，但是彻彻底底的是两条， 哎，两条路径，两条完全不相同的路径。 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除了我们看招生简章，它这个一些批次等等这种要求，更多的是要考虑孩子未来的发展， 哎、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字面上的批次。 补充一点，因为我们的贯通培养呢，它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分数要求。今年呢仍然分三类， 嗯 ,520, 对吧，二外的小语种 ,520,460, 嗯啊 ,430, 啊换句话说你想报贯通你不能低于 430, 最低不 能低于 430,、哎、不 能低于 430、嗯、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节目中我们所提到的中考分数呢就是你中考最后的总分了，就是文化课、 嗯、 加上你的体育分数啊英语分数加上你最后的加减分数，我们说的今天说的都是总分了。 嗯， 哎，对， 好，这是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刚才提出了一个问题哈，相关问题其实展开来看挺复杂的哦。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吧，在六点钟之前哈，平安世福他想问一下这个，统一招生批次是不能跨区填报志愿学校的是吗？ 这个可能还是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哈，嗯、其实从资格上来讲是可以的， 可以的，嗯、 但是。你能不能填取决于你想填的那个学校有没有在你所在的区 招 生， 有没有名额， 哎，有没有名额，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A 学校，我想报 A 学校，对吧，那 A 学校有没有在你这个区投放名额，这才是关键。你能不能报 A 学校并不取决于资格，而取决于他有没有投放名额。如果你打开招生简章，你看到 A 学校在你这个区投放了名额，基本上你就在，因为他统招批次嘛，基本上你就有资格报了。但是如果你打开招生简章，你发现 A 学校在你这个区就没有投放名额，人在你这个区招生数为零，那你就无法填报啊。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在填报真的填报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找不到，就是说你想跨的话，如果人家没有名额，你下拉菜单啊什么的，会 对， 根本你就填不上。 对，你根本就填不上。 对， 因为现在我们中招的，所有志愿填报呢，全部是在网络端，在一个系统上这个实施。 对， 完了，就我自己，因为我每年都带着一些家长和孩子进行这个网络上的填报哈，那我觉得这个系统呢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也是越来越这个标准化。那很多你不具备资格的现在根本就不呈现出来了， 对， 所以你想报你也根本就报不上。 对，只要你说你根本就没有的话，就说明 对 没有这项。 对， 对、 啊，好，这倒也简单了。 对，没错没错，我们这个系统也越来越智能。 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然后呢我们也会请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做解答。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清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政策研究专家涂迪飞老师和高中教研组组长胡文凯老师在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相关问题。您可以继续发送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您可以随时关注。同时呢，在5月26号教育面对面的大型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场也即将推出了，大家呢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了解参与视频直播的一个方式啊。那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方面呢，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年的这个中招简章当中大家有可能看到的一些名词哈，怎么样来理解。那么其实呢，中考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来讲呢，可能是应该算也算是人生第一次吧，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这个考试了，选拔性考试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考对于未来学业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我们的中考和高考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今天呢，我们还同时请到了京华学校高中教研组组长胡文凯。胡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胡老师同时也是语文老师是吧？ 是的。 教这个这么重要的一门学科哈，大家其实都能够感受到语文现在的这个中考或高考当中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无论是分值，还有说将来在招录的时候，比如查小分的时候，现在都先看语文了。 是的。 所以说呢，您从您这个角度呢，也给我们考生和家长呢来梳理一下这个怎么样面对哈看待这场中考，那么对于和未来学业的相关性。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讲解介绍。 好的。我今年呢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已经30年了。那么这些年当中呢，感受到了语文这门学科在我们整个中高考过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到今年为止呢，我们看到了语文在中考和高考当中的权重已经放到了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得语文者得高考，得语文者得中考。在这当中， 得语文者得天下。 得语文者得天下。但是呢，也有一句话是我说的啊，就是语文高分雕虫记，不开智慧难得时。其实呢，面对语文考试呢，我们尤其是中考的孩子们，他们面对人生的可以说是中考是第一次大考。面对第一门学科语文这门学科怎么走进考场，怎么面对这张中考的语文试卷，其实呢一直在困扰孩子们。我们说呀，通过中考的阅卷过程当中，我们得出了一些重要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在我们答语文试卷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阅卷老师往往在阅卷的过程当中，他想看什么，其实是看孩子们那些关键词。我们首先呢抓住孩子的关键词，老师就想把所付的分给你，然后再看你语言组织的质量如何。这是我们从中考语文阅卷的这个角度来审视的。其实啊，在语文教学当中，我们一直给孩子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一直打一个比方，在面对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啊，这场假如我们把它当成一场战役的话，其实师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们腹背受敌。当然这个比方打完了之后呢，我们可能我们命题老师呢可能是啊太吓人了，我们命题老师会觉得哎呀我可能是你们的敌人啊，但是我们就是打个比方，对吧。我们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则百战不殆，我们是同一战壕战友，那么狭路相逢肯定不能是勇者胜，我们要凭智慧取胜。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命题的一些规则，还有他的一些阅卷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技巧，这样呢我们才能总结出我们在面对这场考试的时候如何获得我们想要的分数。比如说当我们遇到阅读题的答题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从今年中考刚刚增加的诗歌鉴赏这个板块，面对诗歌鉴赏的时候呢，很多的孩子们呢在答题的时候呢，其实语文这门学科孩子们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一个字编。孩子们的经验就是，甚至我也听到一些家长啊说你就把这个题这个编满了就行了啊，耗费了孩子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语文这门学科呢还容易误导孩子们，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一些阅卷当中的一些规则小规则。比如说基本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就是孩子们表达的差不多有时候就可以得分，这样长久以来呢，孩子们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无论期中期末还是模拟考试，拿到语文试卷，其实孩子们很开心，他发现他每道题都好像能得分啊，不是一分就是二分。整个这张语文试卷下来呢，其实总成绩并不理想，它不像理科零分就是零分啊。那么语文这样的答题的这种阅卷方式呢，会让孩子觉得呢反正考试我就编吧啊，能按照我想法去写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整体的逻辑啊 思维啊结构啊往往是没有的。 是的，所以其实在语文的很多的题当中，特别是主观题，也就是我们孩子们动笔写字儿的这些题啊，它的规律性是非常强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诗歌鉴赏当中有一种题型叫做练字题，就是让我们鉴赏诗歌当中的某一个字写得特别的奇妙，让孩子们对这个字进行赏析。那么我们从命题的角度来讲呢，往往这个字呢它都是一个动词，而我们在答题的时候呢，孩子们找到这个字，作为一个中考生，他找到这个字的难度系数并不高，但是孩子们往往呢在答题的时候呢就很笼统的对诗歌的内容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引述就开始答题。其实我们在答题当中第一步应该是先要明确的表达一下这个字就是作者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在中考当中通常是修辞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所以往往在这个字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答案通常采用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然后第二步呢，要把有这个字的这诗句用我们的话把它表达一下，也就是我们说的译成现代汉语，同时呢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这样来构成完整的一个诗歌鉴赏的答题的这么一个方案。这就是所以呢我们在语文答题当中它有很多的这种步骤性，这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是逻辑。孩子们往往听到逻辑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感觉到它是抽象的。 对。 但是我们把它具体化，就告诉孩子们第一步你应该表达什么，第二步表达什么，而最后一步表达什么，这样整个答题就有逻辑性了。 那其实这个是基于比如说您对阅卷评分它的一个规律总结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可以算是答题的技巧了。 对。 就是孩子如果不知道怎么答的话，脑子里一团浆糊的话，其实就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比如说我选择这个词之后，第一我要答它是什么样的修辞手法， 对， 第二我要是它赋予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这就是阅卷老师要看到的， 要看到的。 那我们的考生如果从这一个两个或三个方面来解答的话，那完全就是清晰完整的一个答案了。 是的，是的。 哦， 还有呢就是语文呢这个它的对应性非常强。孩子们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高考生啊，高考的这个同学们，就像您刚才用了一个词特别好啊，就是咱们老北京人特别爱用的一句话，就是一脑子浆糊。确实是这样啊，孩子们其实他们真的不是一脑子浆糊，是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一团乱麻样，它就堆在孩子们脑子里面， 没梳理过， 没有梳理过。所以我经常给我的学生往往上第一次课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打一个比方啊，会讲一道具体的题，这个题非常简单，就是我会写一句话叫我的脸像红苹果这句话，然后我问一个问题，说这句话作者采用了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命题老师呢他往往就是故意给我们孩子兜了一个圈子，他利用的就是孩子们目前脑子还是一脑子浆糊啊，对对对。然后孩子们他会出于本能，他会说，哎，这不是比喻的修辞手法吗？把脸比作一个红苹果，生动形象的表达了害羞的样子。可是我们如果这道题在我们阅卷的时候，他可能只能得一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没有对应出来语文的表达方式是记叙、议论、描写、抒情和说明。而比喻的修辞手法呢是我们语文的表现手法。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进行的肖像描写。描写是一个关键词，是得分点。好，我们阅卷老师看到这个，好，他就笑了啊，这个孩子对语文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我说其实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一定是一个好厨师。我就问学生了，我说你们吃过鱼香肉丝吗？学生说吃过啊。我说鱼香肉丝里那个组成的那些东西你们大概能认识吗？啊，不是，比如说有肉吧，啊，就是认识啊。我说假如让你做一道鱼香肉丝这道菜，你从冰箱里先拿出一条鱼放案板上，结果是什么呢？我说如果这是一个考试的话，是不是零分？因为你第一步就打错了。 审题就审错了。 是的，你审题就审错了。那么你做鱼香肉丝这道菜，那我就问孩子们，我说你们家厨房里的冰箱里面所有的原材料你都认识吗？都认识。但是你会做鱼香肉丝这道菜吗？不会。有一天你妈妈把做鱼香肉丝这道菜的所有的原材料都给你准备好切好了，让你把这道菜炒出来，你会吗？不会。我说但是如果非逼着你必须就做这件事儿，你怎么做？我说你往往就两个办法，一凭想象，先放什么后放什么，二就全放到锅里头，五分钟之后出锅了，能吃吗？真的能吃。但是能得高分吗？得不到。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在现实中的一种体现。 嗯，那么关于这个语文，其实它的一个素养是一个从小到大可以说贯穿一生的这么一个能力的培养哈，所以也不是说一点您给今天说两分钟他就会了的。 是的。 但是如果说从考试的角度来讲，这些必要的点和技巧是可以采用的。 对。 是吧？ 是的。 所以如果说作为我们初三的同学来讲，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有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在语文这个学科上的认识，掌握一些必要的答题技巧、 嗯、 啊，这是可以的。 是的。 嗯，胡老师有话吗？ 完了，那其实语文一个说到这个重要，还有一个在中考的我们的这个录取中的一个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当你中考同分的情况下、嗯、啊，完了我们又排除了这个军人。啊，现役军人和这个外交随行人员子女的这个关系以后，那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孩子同分情况下，首先看的学科的分数就是语文。哎，你同分情况下，语文分数高的，那就会被优先录取。那这样这过程是语数英嘛？就今年只看这三科了。那实际上这个点上，从招录本身上也体现出语文这个学科的重要性。 对，而且不单是在中考这一环节，在高考的时候体现的也是非常的明显。 没错，没错。 所以说，如果想要在未来三年当中啊、高考的时候取得考成绩的话，其实从中考到高考这几年，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去对语文进行学习的。所以说呢，中考这场考试也对自己是一个检验哈。 对。 如果说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其实作为家长来讲，多半可能会对我这个孩子有信心了。 是的。 如果我进了一个重点啊，师范高中啊什么的，我会觉得，哎呦，我大学没重点大学应该是可以了。我觉得家长可能未来三年就会踏实很多。 对对对。 所以说呢，中考其实目前来讲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家长和考生呢也给予了很高的一个关注。就这个功夫啊，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哈、啊、提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其实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在填报志愿方面哈、啊、可能大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可能这些在微信平台上大家提出的问题也就反映了很多家长所关注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松鼠君他说，西城户籍，朝阳学籍，是否应该回户籍所在区中考？其实这个主意您说。 这个应该现在已经都定完了哈、 啊、 都定完了。那你如果 也许是初二吧。 如果我们回啊，对，如果是初二的话，实际是这样。学户呢，你分离的情况下呢，实际上中招以前呢会给你一次机会啊，你选择以户籍还是以学籍。 嗯、 那么现在回户籍和学籍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如果你以学籍所在区的身份参加中招的话，你是可以参加达到500分。对吧？三年应届啊，中间没有转换过学籍的话、 嗯， 你是可以参加名额分配批次的志愿填报的、 嗯。 但是如果你选择回到户籍、 嗯， 那么你就只能参加户籍所在区的中招的统招批次的录取了，名额分配批次你就没有资格报了，不论你考多少分、 嗯、 对吧？所以呢，最大的区别呢是在这儿啊，最大的区别是在这儿、 嗯， 所以。可能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比如说学户分离以后，我学籍在哪个区，我户籍又在哪个区、 嗯、 这个实际上也要综合的去考虑、 嗯、各区不一样、 哎、对对对对。那如果你本身学籍所在的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嗯、 啊，户籍所在区教育资源非常的这个充沛的情况下，那可能就可以选择回户籍。 嗯， 但是如 参加统招、 哎、对，回户籍参加统招。而且呢还要看孩子的成绩，如果成绩非常的好，那回户籍参加统招也比较有把握的话、 嗯、 户籍所在区又是教育资源非常充沛的区的话、 嗯、 那选择户籍也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但是如果哎，我两个学籍户籍的区都差不多，但是我孩子的成绩呢又不是说哎排名超靠前那种啊，学霸牛娃， 那可能啊，名额分配，哎，我本身我还在普通校， 嗯， 那名额分配，哎，对我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的时候，那你就得考虑，哎，那我是不是说我还是留在学籍所在区， 嗯， 对吧？因为最终呢，你高考的时候，你所在哪个区的这个学籍，对你高考本身是没有影响的，对吧？没有太大影响的。所以呢，你只要考虑孩子的这个真正升学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哎，从这个点来考虑，是留在学籍所在区，还是说回户籍？ 嗯，这样考虑啊。 嗯， 好，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云朵想问京籍啊，孩子在外地就读，想回京中考，初三怎么办？哪儿能接收这样的学生？ 这个可能是应该，如果没有这个判断错的话，应该是个初二的孩子，因为初三今年都已经结束了这个报名。如果是京籍外地生的话，那北京的这个中招办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时间，专门来办理京籍外地生的报名的情况。那么如果你的孩子说初二我现在要转学，哎，回到北京了，那第一个呢，你可以找所在区的中招办啊，中招办啊，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选择比如我们京华也有对应的课程啊，这我们全日制的课程，对吧？我初三啊，我全日制的来在京华学校学习啊，或者说通过中招办来选择回京，选择一个就读的学校学习啊。京籍外地生回京参加中考，这个路现在还是通畅的。但是有一点， 嗯， 京籍外地生回京的话是无法参加名额分配批次的报录的，只能参加提前批次的相关项目和统招批次的相关项目。 嗯，这刚才那个答案是一样的。 对对对。 青青想问一加三项目怎么样？说孩子成绩中等，值不值得考虑？ 一加三项目呢，实际上应该是针对初二的学生的项目啊。 嗯， 今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项目的详细的信息啊。通过往年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来看呢，就是一个实验项目，实验改革项目啊，它主要的是初二的孩子啊，报考一加三项目，通过面试录取以后呢，就不再参加中考了，对吧？不再参加中考了，学籍直接调入目标高中，那实际上就是你学籍是在目标高中待四年，对吧？完了，四年，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改革项目，那我们还得做进一步的观察啊，做进一步的观察。 嗯， 同时呢，我们还得看一下今年一加三项目的这个细则啊，一加三项目的细则。 嗯， 因为现在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说呢，都有它的道理啊。有的家长会认为这个项目挺好，对吧？不参加中考了嘛，降低我孩子的这个压力，对吧？完了，甚至还能提前，哎，这个怎么样？就是我压力下降了，哎，我还提前能更有更多的时间把高中阶段的这个知识学的更牢靠啊，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呢，也有家长会认为，哎，我让孩子参加一次中考啊，本身就是一个人生的这个磨砺啊，经历啊，这个过程中也让孩子啊知道一下这个中考的这个过程，哎，这样呢，等到高考的备考的时候，他心里有个底儿，对吧？哎，我中考我知道怎么回事，那高考的时候可能我多少经历过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经历过中考，那可能一上来将来就是高考变成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考试的时候，那孩子这个适应的过程啊，会不会哎有一些差呢？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两边的家长的这个考虑呢，也都有他的道理。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啊孩子本身啊和这个项目接下来的我们去观察他的一些变化，从这么角度去考虑啊。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一位朋友提出来的。其实涉及到一个填报志愿的问题了。 哎， 丰台区划区到海淀特长生是在统招批次吗？应该是一个特长生，丰台区的特长生。 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取得了海淀目标校的这个特长生资格，因为我们知道特长生三类嘛，体育、艺术、科技，这个都要提前获得资格的。 现在都应该知道结果。 对对对，因为这五月份嘛，现在已经下旬了，这差不多了，对吧？你首先得先获得对应的资格，如果有了这个资格，哎，你中考分数以后出来以后，你又想填报这个学校，哎，以特长生的身份，那你就要把目标校，填报在你的统招的一志愿上，哎，就可以享受到特长生所应享受的这个待遇了， 对， 哎哎， 嗯。 市级统筹结果出来之后才统招，对吧？是对的。那么虽然是特长生，那这样的话虽然是特长生，但不影响市级统筹招生，这可得想好了。 哎，这得想好了，这就是经常有些家长要经常犯的错误啊。每年都有这样的家长，因为我们中招的录取呢是一个批次一个批次来录 的，先录提前批，提前批录完了录名额分配批。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被任何一个批次录取了，你就不参加后面批次的录取了，因为你的档案就被提走了， 没有机会了。 哎，对，嗯，所以你在名额分配批报了市级统筹的志愿，嗯，且被市级统筹的目标校录取的话， 嗯， 实际你就不参加统招批次了。 对， 所以你就算把那个名额报在统招的一志愿也没用了， 没用了， 也没用了， 因为你档案已经被拿走了， 对对对 对， 已经到不了统招那个批次了。 对对对， 而且如果你是特长生的话，又已经被有资格证了的话，你就浪费掉了。 哎，对对对，那这个家长们一定要把这个批次的这个先后顺序搞明白。 对， 哎， 好，马丽华他提的这个问题能说就说啊， 嗯， 这个海淀5200左右示范高中有希望吗？您这个， 海淀的人数呢每年都是比较多的啊，就我自己的印象哈，5000多名。实际上现在这样哈，就是示范呢，现在我们按这个代码来看，有市级的啊，有区级的。但是说实话，从我们最近几年的中招的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很多学校没有这个师范院校师范的这个示范学校的这个代码的学校也是优质的， 嗯， 甚至成绩录取线比那个示范校还要高， 嗯， 那有一些老牌的示范校，不管是市级的、区级的，那可能随着这个竞争的不断激烈吧， 嗯， 其实他可能在所在区里已经排不到前面去了， 嗯， 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我们也要动态的去看，嗯，我们不一定非说这个，哎，有代码的，我就是好学校，对吧？有这个示范校代码的，就一定是好学校。那实际上这里面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过程。那5200名在海淀呢，应该在这个区级的示范校，其实是有机会的啊，是有机会的，哎， 嗯。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说到这儿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问题。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家长发送了刚才跟胡老师说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作文的问题哈。那我们稍后呢找时间来给大家呢请胡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解答。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一块说到这儿。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高气温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31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都是不错的，适合大家出行。那么白天呢，出行的话也请大家注意防晒。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杨洋。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金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政策研究专家涂迪飞老师和高中教研组组长胡文凯老师。胡文凯老师呢，有30年的语文教学经验。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有关中招简章以及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问题。刚刚呢也给大家回答了在微信平台上提出的一些您关注的问题。那么稍后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给大家呢做介绍，同时来解答提问。关注中招的同时，那么我们的高招的政策解读的讲座呢也同时在线下进行。5月26号教育面对面大型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第二场即将推出，届时呢将邀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网络直播间。这两所院校呢都是在北京招生计划比较多的院校，同时呢在这个网络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可以和家长在线交流，也回答家长的提问。这两所学校最新的招生政策、招生专业、录取比例和大家填报志愿的注意事项等等啊，在两个半小时的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呢都可以全面的做一个了解。详情呢可以拨打400-650-7766，或者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有关中招方面的内容。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开通中招视频直播。那么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即可呢进群来收看了。25号、27号、29号相关的一些学校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大家呢不止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同时看到。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中招简章以及志愿填报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陆续的大家的问题提上来哈，我们也给大家呢做一个解答。先请涂老师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哈。Apple 他说，中考都是在自己学校考试吗？ 不是，中考不是，中考的考场是这个打乱了，完了按照这个我们中招办统一的安排部署肯定是要变换考场的，所以这里面得提醒一下家长，就是 真的当你拿到这个准考证的时候啊，你还是要提前去看一下，哎，要踩个点儿，对吧？这个学校在哪儿，对吧？完了这个，哎，中午我有没有时间回到家里休息？我还是中午在附近，哎，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呢，是家长们提前还是要做规划的。不会说我在哪个学校，我就在本校本教室参加中考，这是每年也不会是这样的。 踩点重要性非常大 啊，没错， 在11学校考，我在11中考，完全两个不同的。 哎，对对，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是集团校，对吧？它有的哎分校啊、校区啊，哎西校区啊、南校区啊，哎这个一定要家长们要提前踩点，要布置清楚。当然了，我们现在啊每个中招的那个真正的考点，它在中招前，它也会拉出条幅，对吧？它也会有这个明显的标记物，哎来让家长们看到它是一个考点的。所以这个呢，还真是要注意啊。这块多说一句啊，就是实际我们在招生中呢，随着我们现在整个北京这个教育的改革，我们的集团校越来越多啊，很多学校里面分校、 校区， 哎，不同的概念啊，不同的这个代码，啊，家长们在这个中招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就我自己的这个志愿课程里面，过去几年里面啊，都有一些家长实际是概念是不清楚的。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市级统筹里面，市级统筹二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学校，比如说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啊，他可能在招生简章里写的是这个学校。那实际我们要知道，其实它有一些这个招生的可能是它的校区，比如说市级统筹二里是它的清华的奥森校区，对吧？比如说是人大附的通州校区，这个家长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弄明白。 如果错了呢？ 哎，如果错了，这个志愿填报中招，这个可没有这个后悔药吃，说哎呀，我去找区招办，我填错了，我没明白。那因为中招要保证它的公平性，你一旦在网络填报了，11号这个时间一关截止了，那你不可更改，那你只能去， 对， 只能去。 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最后的后果哈，最惨的后果或者最差的后果，就是清华附中它有这个统筹二项目，但是你一定要是清华附中的奥森校区招收统筹二，有可能你的分很高。但是你报了这个统筹二项目，你就到奥森 校 区了。 对对对， 好，那其实我刚才看到这个中考的这个在哪考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家长可能已经把眼光开始都看到6月23、24、25了，这个24、25、26了哈，这里几天了，其实就是反映到一个现在其实我们的中考生包括家长在内心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再严重点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哈。其实这也正常，无论是中考高考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相应的应试心理方面的问题哈。那胡老师在这么多年的实践当中哈，有没有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哈，可能会遇到哪些方面的有关心理方面的应激反应，也提醒呢我们家长呢来注意一下。 好的。这么多年带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考生啊，而且呢我几十年的不仅是教学经验，还有班主任工作经验，接触这方面是比较多的。首先呢，我从家长的一个角度，这个时期我们的家长往往比咱们的孩子们更紧张， 对， 因为中考的孩子们，在对于我这个年龄就还是小屁孩儿，这些小孩们 还不知愁滋味呢， 对，他们还放了学之后还要疯跑疯闹呢，还要很开开心心的呢啊。但是咱们的家长呢，他们都用家长的话就是我都快愁死了，啊，那么家长其实呢，对于这场考试，对于家长们首先也是一场考核，就是您能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家长，那么通过我的经验呢，我想告诫咱们家长或者给家长出出主意。第一呢，我会在家长会上会明确的跟家长说，家长问我说，胡老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说您先管住自己的嘴，啊，管住自己的嘴不是让您减肥，而是让管住自己的嘴，别叨唠孩子， 少说话 啊。对，少说话啊，在家里，因为孩子们他们这个时期的小孩啊，他其实已经进入了就青春早期， 对， 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叛逆， 嗯， 往往这个时候有时候咱们家长说多了他会很烦， 嗯，对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会经常给家长们出个主意啊，就是说今天晚上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电视节目，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孩子在看，或者他正在看手机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节目啊，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你家长说，你说你别看了，你回去吧， 啊，你去复习吧。 嗯， 啊，我说你提醒他一遍够了。 嗯， 如果你说三遍，孩子啪把一摔，或者您直接拿遥控器把电视一关掉， 嗯， 孩子这个时候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也不会复习的。 他不会复习。 嗯， 第一，他的心态还留在刚才那个节目状态。 嗯， 啊，他在畅想什么什么。 嗯， 第二呢，最可怕的就是他内心里觉得我特别的委屈。啊，我都上了一天学了，我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怎么怎么着，然后这一瞬间他崩溃了， 嗯， 啊，他就觉得我所有的情绪他这个时候都要发泄出来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所表现的就是他完全没有心态停留进入他的学习状态， 嗯， 啊，我们说呢，其实孩子们他在非常愉快的情况下去学习，这时候他的学习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您这时候满足了孩子今天看多看十分钟电视这个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他今天可能会多学半个小时，甚至多学一个小时， 嗯， 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的这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所以呢，家长们要做第一件事就是管住自己的嘴，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家长们要做好后勤工作。啊啊，给孩子们这个准备好他的这个衣服啊啊，包括这个吃饭呀，啊，等等的，保持他正常的一种啊身体上的一种需要。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正好是交节气的这么一个时候， 嗯， 孩子们就比如感冒啊这些症状啊，包括女孩子的一些生理期等等等等啊，我们作为家长，特别是做妈妈的，给孩子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体贴和关照。 嗯， 尽管我们现在在说孩子们可能越养越娇。啊，我们都在反对啊，很多的人都在说啊，孩子们越养越，我们不应该这样。但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去现实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目前来讲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我们如果用这个最后这个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改变我们教育的一种方式，似乎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站在现实的角度来讲，去更多的提醒我们家长们呢，在这方面就是要注意的。第二呢，我们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啊，从孩子角度来讲，我在课堂上会经常引导咱们的孩子们，就是要学会感恩，要懂得自己的妈妈，要懂得自己的这个父母每天为我们的付出。所以我在这个中高考记叙文写作的时候呢，我就提到了，我说其实一个优秀的记叙文，特别我们中考一定要写记叙文。那么记叙文当中的感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怎么做到感人？我说你们去体会一下，你生活中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你们留心一下啊，当你每天写完作业可能是十点了啊，或者十点半，甚至有时候会更晚。这个时候你们注意到过没有，你从自己的房间，你很累的走出房间，你想上个厕所洗一把脸想睡觉的时候，你推开你房间的门，你发现客厅里的可能就是你的妈妈，她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说她其实你可能当时就会想，你怎么不说回你自己屋睡去啊，你干嘛在这儿睡啊，嗯，其实那就是一种陪伴。 嗯， 而这种陪伴是特别细腻的，可是你小小的十五六岁的年龄你可能没有感受到，对吧， 嗯， 今天老师提醒你了，你可能就意识到啊，这就是妈妈的一种陪伴。 嗯， 一种陪伴， 在中考的考场上，这就可能是你作文当中的一个细节了， 一个重要的素材。 对，所以说这个阶段啊，在中考备考的这个阶段，包括高考，亲子关系的和谐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进步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亲子关系它又是一个双向的哈。 对。 父母为孩子，同时孩子也要为父母。 是的。 好，那也请这个家长留意啊，在这段日子里哈，保持。情绪上的一些克制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相关问题哈，我们也请老师呢再给来回答一下。海涛说，回京中考的话，平时的体育的平时成绩怎么算？还有参加实践活动的分儿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体育成绩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则呢是，你体育的考试成绩，因为你不在北京嘛，你跟没有过成那个十分嘛， 嗯， 那就是体育成绩的最终得分乘以三分之四。 哎， 乘以三分之四，那最后得出你的体育分。那如果你体育考试是三十分， 嗯， 乘以三分之四，那正好就是就是哎，你就是变成四十分， 那 是满分，对吧？ 啊， 他就这么 认为你 简单推算了。 啊， 那么那个 实践活动 是你选考科目的嘛？ 嗯， 那就是选考科目的总分乘以九分之十，九分之十。那理论上，如果你某个科目，哎，你得了90分， 嗯， 但九分之十就是 100分， 哎，那它实际上跟你选考科目最终得分有关， 哦， 啊，跟着得分有关。 好的， 嗯嗯， 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有两个问题，我觉得这都太个性化了。 嗯嗯嗯， 如果您这个大脑库里边有哈，就、 啊、 就 说， 一个是朝阳区一模二2800名左右，能摸高区重点吗？另外，如果今年入八中，一模排名得多少名？ 我这儿就凭我的印象啊，就是如果朝其实一模排名不重要啊，我们现在其实最终呢中考呢看上去是分数啊之争，实际上最后是排位之争啊，因为最终呢你一模排名也好，二模排名也好，实际上跟你中招是没有什么相关性，最终看你那个中考的排名。 对， 那实际上如果中考你在朝阳对吧，你大概能够在2800名，就是2500到3000名之间的话，其实像这个和平街一中啊，就是对外经贸大学附属中学啊，像这些学校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哈，就是我们老的概念里边的区重点、市重点，跟实际上现在各区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录取线未必是一致的啊， 动态， 哎，是动态的。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发现有很多代码上不是区重市重的学校，在这几年的录取线的这个分数是或者是排位是直线上升的状态，是直线上升的状态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入八中一模排名，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哈，一模排名其实并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依据，是吧？ 哎，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 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爱吃并不贪吃，这位朋友说，孩子可以上高中啊，没问题，但是个人觉得二外的高通贯通，高端贯通培养会比较好，不知道怎么样来选择，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我多说一下啊，就是那个刚才有家长应该问那个，就是八中的这个排名， 排名得多少？ 排名啊，我只能说大概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中考的话中考的排名，如果你要想八中比较靠谱的话，你可能得西城大概是要在800名以内。800名以内。800名以内。 好，这是提供一个参考。 对，一个参考，一个参考。 八中呢在5月19号已经来过我们的这个直播了啊，直播咨询了。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去回听5月19号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5月20号的内容啊，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佐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关于二外的这个高端贯通。就是听听意见，您给个意见。 二外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贯通项目里面，二外这个是最热门的啊。我们从这个分数也可以看到，它要求你要520分。实际我们知道你520分，其实在有一些区域里面，你都完全可以去选择这个区重的高中了，都可以选择区重的高中了。那么从过去几年的这个二外的这个5+2项目来看呢，还是基本得到了这个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因为就我们自己看到的数据，每年大概他录取的这个二外的这个项目的平均分可能也要到530多分。有一年我印象特别深，二外这个项目录到了550多分啊，当时还应该还上了我们媒体。而且呢这个项目还有一个热门的角度在于呢，我们自己从这个人力资源市场看到的数据啊，过去几年里面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里面最好就业的里面就包括小语种，最好就包括小语种。我相信报这个专业的家长也一定关注到了这个从就业角度来讲去考虑。另外呢，就我们自己来观察，其实二外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重视的啊，他们也在想尽各种办法，能够真的在这个7年之中，让我们的孩子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真正的接受到这个所在的小语种的更加专业系统的这个练习啊，这个能力的提升。所以我觉得今年二外这个5+2贯通培养仍然会是我们贯通培养项目里面最令人瞩目的这个选择啊，而且我自己觉得这个项目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 这是老师给的意见哈，最后怎么样决定，其实还是孩子和家长共同做出的哈。 对。 这个最好的时光说，哪里可以找到靠谱的往年的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这个很好找吧？ 实际上呢，昨天还有家长问，哎，这个招生简章里怎么没有录取分数线呀？啊，实际我们跟从官方的角度啊，是应该没有一个招生简章或者一个名录里面有各区每个学校录取线，但是就我们自己啊看到的啊，无论有一些区的考那个考试研究院啊，和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数据呢，其实如果你找到北京市主要高中的统招的录取分数线，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儿啊。但是哈，我们只能说网络找到的资源，你自己要对它的真伪进行一个鉴别，你不能说就是一味的相信说我网上的一个表格，哎，这个里面。那你除非从教委的网站或者各区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你看到的数据那肯定是准确的。那其他的网络上的这些数据，你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你关注哪所中学，去上这个中学的官网， 哎， 那不就可以？ 北京市也不是所有高中 都 会在它的官网上去公布当年它的录取线的。 打咨询电话，各个中学的咨询电话，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这么打，虽可能老师未必一定告诉你多少分，但是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 对， 哎哎，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妈妈的美好生活，说高中分班考试都考什么，暑假要怎么准备了？ 这 个每个学校 每个学校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中学的这个学习转换到高中的学习，实际对孩子的学习的这个行为、学习的思维啊、学科的难度，都是有很大变化的啊。那这方面呢，我们觉得其实在这个初中跟高中这个衔接的这个假期上，我觉得孩子们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的。这个可能具体我们这个胡老师可以给家长们说一说。 嗯，胡老师 啊，好的。首先呢，我先来谈一下，就是家长们最关注的，当然现在最关注我们是面临的是中考哈。那么对于中考呢，首先咱们金华学校呢，在6月16号到17号，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呢，在我们的青云学区，也就是总部，在北三环西路这个位置啊，我们有这个两天的考前叮咛讲座啊，由咱们这个金华学校资深的中考专家级别的老师进行各科的考前叮咛。家长们可以就近找到我们就近金华学校的各个校区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通过我们的咨询电话进行咨询。6月16号到17号这两天。那么对于家长关注的就是考后啊，我们怎么办？很多家长有这样一个担心啊，我也遇到一些家长说，哎呀，考完了之后啊，这一考完这27号、26号，这我们这孩子我们还上班呢，孩子怎么办呀？中考刚完，首先呢，我们提醒家长们要关注孩子的安全。这是第一个啊，考后之后呢，孩子们身心一下子就放松了，家长们这时候还处在上班工作的这么一状态，要给孩子合理安排。第二呢，就关于初高中的衔接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哪个学科，我们到了高中的学习的这个内容，然后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思路完全都跟初中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理论来讲呢，我们单从语文来讲，到了高中阶段更加注重能力方面的这些学习和培养了。它往往呢，我们通过简单的这种实际背诵的方式，很难进入到高中的，就是很难融入到高中的学习。所以呢，很多的孩子，特别是初中啊，这个各科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小学霸们，他们到了高中，甚至呢刚刚进入到高中这个状态的时候，往往的这个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成绩呢就大不如前，这样对孩子的这种自信心，进入高中的自信一下影响是非常大的。 也许是还没有适应。 是的，还没有适应，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我们经常就会提到，其实孩子自己也意识到，就是进入了一个高中，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学习环境，面对是陌生的团队、陌生的同学、陌生的老师，很多孩子都想第一时间给同学和老师留一 个 特别好的印象。所以呢，我们这假期里很多的孩子和家长都会出来啊，到我们金华学校去来咨询各种这样的这个，哎呀，有没有衔接班啊，等等。其实呢，我们金华在这方面呢，有多年的一个积淀啊。首先呢，我们有各个学校在高中阶段他们入学的时候，往往对孩子们要进行一个入门测试。那这就是各个学校，我们也能理解各个学校他会对孩子，我们可能分班测试这种情况，各个学校他自己的这个一些考虑，但是呢，一定会有一个入学测试啊，首先让孩子们收收心， 第二呢，要对，就是我们说的啊，对孩子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精华学校呢，就考虑到这个，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周边学校一些往年的他们入门测试的一些真题，啊，就学校他们自己啊出的一些题目，我们掌握了一些他们的一些命题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方向和点。那么通过这些点呢，我们就能够把握住他们在入门测试的时候啊，往往这些高中啊。这个他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孩子们的程度啊？那么尤其是通过这些试卷，我们就能够根本性的让孩子们了解一下未来在高中当中他们所想看到的是什么。那么想看到这些内容呢，往往在学校当中他有一个，我们让帮助孩子先没有进入高中之前先能够了解到，哦，高中这个学科想学什么呀，啊，侧重的一些点是什么呀。那么在他们的基本要在他们这个要有一个军训活动啊，我们会在他们的军训活动开始之前让孩子们呢对学科充满信心的啊走进他们的一个新的集体。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就是关于语文备考的问题啊，刚才胡老师其实也给大家讲了一些哈，像作文素材哪些值得读，阅读理解怎么样找准得分点啊，还有提高文言文和诗词理解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吗？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就不能够再展开说了。那我不知道在这个钉钉讲座上胡老师会不会给大家就这些问题来做解答呢？ 嗯，是的，我们在钉钉讲座当中呢主要的内容就是讲我们面对中考的时候呢我们考试一些重要的技巧，就像刚才家长关注的，比如说在阅读当中我们到底如，就像我刚才提到，到底如何去答题，那三个步骤分别怎么去踩点。 对 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我们的语文阅读考试当中呢，它往往题型就四大题型系啊，首先就是技巧题，它涉及到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那么其中呢，如果是考小说，它可能会涉及到表达方式更多一些，比如像人物描写、人物形象啊。其次呢，就是作用题，然后原因题、含义题。四大题型啊，它有相对应的解题的结构、步骤和方法，这都在我们的钉钉讲座当中呢，我们会详细的给孩子们进行这方面的讲解的。那么关于作文呢，中考的记叙文啊，我们就是提示孩子们，这两年的中考的记叙文的命题方向呢，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培养孩子们的一些想象的能力、想象的空间和想象的思维，以及呢，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这样的展望，这是我们的作文。 嗯，好，那更多的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在精华学校举办的这个钉钉讲座上哈，得到更好的一些信息了。那么给大家预告一下，在5月26号，也就是这周六，教育面对面呢，大型高校招生政策的解读的第二场视频直播呢，即将进行。这一场呢，您可以听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这两所高校的今年的招生政策。家长呢，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进行当中，随时和招办负责人进行交流，现场会回答大家的这个提问。时间呢也比较长啊，2个半小时的时间，我想大家可以了解的更多。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拨打4000650-7766来进行了解，或者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关于中招简章的解读和志愿填报的一些注意事项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哈。还剩一分钟，我想请涂老师呢，就是高度凝练给总结一下，对于中考即将到来的这场考试，我们的家长和考生怎么样来对待？ 我觉得可能对家长来讲啊，我其实道理就不讲了哈。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中招的志愿填报来讲，一定要搞懂政策啊。我在我自己的课堂中，我也经常给家长讲哈，我们中招有一个前言啊。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家长，我估计整个中招都报完了，那个前言都没读过。你如果想把政策搞清楚，其实60-70%的问题前言里就有答案了，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把政策搞清楚，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听从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表格呀、攻略呀，而是你自己应该去把这个政策真真正正的研读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了解清楚的时候，哎，第一不冒进，对吧？你不能我说我孩子分数出来以后，我把所有志愿都报成特别好的学校，当然了也不保守，说我孩子一定能去的学校我报在第一志愿， 对吧？因为你实际上名额分配志愿和统招的一二志愿都是摸高志愿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了解政策，不冒进，不保守，哎，平稳心态。